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周六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周日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五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总的来看，本市双休日气温有所回升，周六受到霾的影响，提醒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健康防护，周日是比较适合大伙出行的。我们也要提示广大的听众朋友，由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橙色预警，2018年1月13日0点到1月15日的24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点3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新发地桥目前是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便秘的话题。 冬季天干物燥是便秘的高发季节，尤其对于老年人，吃得多动得少，冬天要怎么缓解老年人的便秘情况呢？天天吃素也会导致便秘吗？揉肚子、穴位按摩能缓解便秘症状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周明跟您说说冬季如何告别马桶上的挣扎。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便秘的话题。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明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说冬季如何告别马桶上的挣扎。首先呢，要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他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会和周主任来跟大伙说关于便秘的话题，想问一问周主任，在冬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当中，这便秘真的是比其他的三个季节更高发吗？ 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冬季有它的一些特点。首先天气寒冷，天气寒冷以后呢，我们就会进食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啊，比如说一些油炸的东西呀、啊， 嗯， 啊，肉啊，啊，油脂多的东西啊，这样就是能够提供更多的能量。 热量。 对，但是呢，这些东西本身呢就不是特别容易消化， 嗯， 容易造成胃肠道的积热。那么胃肠道积热呢，我们知道热伤津液，那么大便呢偏干就不容易排出来。 嗯， 其次呢，冬季啊饮水相对减少，对吧？因为北方干燥啊，而且我们现在北京又是这种取暖季， 嗯， 啊，屋里头比较干燥， 水分蒸发的比较快， 对，本身这个人也容易缺水。第三个呢，冬天啊，现在好一点啊，大城市里好一点，像那个以前呢，冬天相对来说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 嗯， 供应的比较少， 嗯， 这样呢，摄入的这种纤维素啊、果胶呀这一类的东西也会减少， 嗯， 就造成这个便秘的另外一个因素。最后一个呢，就是冬天冷嘛，外面比较冷， 嗯， 猫冬，所以呢，就大家户外的活动相对的少， 不愿意动了。 对，那么这样呢，运动减少，相对而言呢，胃肠道的蠕动它也会减缓，这样也是造成便秘的一个因素。 嗯，看来这个冬季的的确确是一个便秘的高发季节，它和我们的吃、和我们的运动，甚至和我们的生活起居习惯都是密切相关的。 没错，是这样。 嗯，可能有一些被便秘所困扰的听众朋友啊，和我们的网友会有很多各种各样，自己在网上查到的也好，朋友圈朋友转的也好， 嗯， 有说是跟肠道菌群有关系的， 嗯， 还有一些说法说便秘啊是因为排便的习惯不好所导致的。 嗯， 那这个便秘到底有什么是有可能引起它出现的？在我们这个冬季，既然季节和气候的特征已经决定了它高发，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比如说提前做出一些预防，甚至我们做一些比如说生活方面的改变，能够让这个便秘减轻一些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周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被便秘困扰的话，随时可以和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直接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和周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冬季如何告别马桶上的挣扎，如何在冬季才能够不便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强化控烟工作、倡导健康生活主题新闻发布会。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曾小鹏在会上表示，很多吸烟者有一个误区，认为吸烟只是一种行为方式，实际上吸烟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他强调，如果通过规范化的戒烟门诊科学戒烟，戒烟率可以达到 50%。北京的一些戒烟门诊戒烟成功率甚至可以达到 80%， 证明了这是非常有效的途径。根据了解，目前北京有包括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安贞医院、301医院、协和医院、民航总医院和和睦家医院等十多家医院有戒烟门诊。国家质检总局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为了防止白喉疫情传入我国，来自孟加拉国、也门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员，如果有发热、咽部疼痛和充血、扁桃体红肿等急性呼吸道症状，在入境的时候应当主动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并且配合其开展体温监测、医学巡查、采样检测等卫生检疫工作。据了解，白喉是由于白喉杆菌感染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冬春季节是比较多发，潜伏期大概是1到7天，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临床表现为全身不适、发热、咽部疼痛、充血，并且出现假膜、扁桃体红肿，严重的时候咽部高度肿胀，引起呼吸困难，并且出现中毒性休克。下养三伏，冬补三九，又到了三九灸治胃病的最佳时期。第二个灸是针灸的灸，到底有哪些人比较适合三九灸治胃病呢？首先啊，是怕冷、手足凉等阳虚症状的人群，还有就是体虚感冒，遇到风寒容易患慢性咳嗽、鼻炎、哮喘的人群，还有属于寒症的慢性胃炎、结肠炎、 慢性腹泻、腹痛等患者也是比较适合，对于宫寒引起的月经不调、痛经，三九灸也是比较有效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明周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冬季如何告别马桶上的挣扎，说一说和便秘相关的话题。周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伙儿说了，在冬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由于气温的变化，由于我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很多朋友有可能会出现便秘的一个情况哈。那网上有一组数据也跟您求证一下，网上的数据是这么说的，说便秘人群在这个普通人群的患病比例是高达 27% 的，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慢性便秘的比例高达 15% 到 20%， 女性患便秘是男性的4倍以上。那这几个数据我们先来说一说，到底准不准确，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这个比例呢我具体没有做统计，但是老年人高发，女同志比男性高发，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在临床接诊过程当中，通过您的观察，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是的。 那咱们来说一说吧，为什么便秘这样的一个疾病比较偏好于老年朋友，比较偏好于女性朋友？ 那咱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呢咱们说一下女性，因为这个是由这个咱们的生理结构决定的。因为直肠前面嘛，如果是男性呢那么就是膀胱，但是女性呢直肠前面还有子宫，也就是说由于子宫和膀胱两个器官在直肠前面，那么直肠呢它会它的曲度会增加，那么它的排便呢就相对来说比男性要慢一些，这是生理结构决定， 生理构造决定的。 是的。还有呢女同志一般来说呀，这个肌肉的力量比男同志要薄弱一些，所以呢它排便的力度也要比男同志要弱一些。还有呢就是跟女同志这个妊娠有关系，就是在妊娠的情况下呢，她这个胎儿随着胎儿的增大，那么她子宫增大对直肠的压迫呢也会增加。另外呢那么由于这个妊娠，那么她的肌肉会发生松弛，这个时候也会存在这个力量薄弱便秘的情况。这个就主要是女同志为什么会高发便秘的原因。 好，那为什么老年朋友也比年轻的人要更高发一些呢？ 老年人呢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那么他的这个饮食量他的运动量没有年轻人那么大，那么相对来说呢他摄入的热量就会减少，那么相对而言那个胃肠道的分泌液的分泌消化液的分泌也会减少，这样呢就造成了消化道相对来说呢第一个是干燥一些，第二个动力呢弱一些，而且呢还有老年人他肌肉的力量他也会薄弱，那么这样排便的力量他也会减弱，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神经系统啊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敏感，对于这种刺激直肠的刺激呢不像年轻人那么敏感，那么即便是有了一些大便，那么它对刺激减弱呢老年人也没有这种排便反射，那么 也就是说便意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明显， 对，没有那么灵敏，那么它也会造成便秘，而且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会造成这个便秘。 所以说其实这个便秘的发生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 是的。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女性朋友由于生理构造，老年朋友由于比如说我们年纪的增大，器官的一些老化，肌肉力量的减弱，也是比较容易出现便秘的。再加上冬季这样的一个特殊季节，本来就容易有便秘的出现。 是的。 所以说估计现在可能有很多的便秘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都觉得特别特别的难过。那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有一些朋友啊他这个排便可能偶尔一次两次觉得不是特别的通畅，然后呢觉得大便比较干，他就说哎呦我开始便秘了，这个时候呢甚至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服用一些药物，甚至是开塞露这样的东西了，也想问问到底什么样才算我们能够定义成它是便秘呢？ 这个便秘呢它主要是一种排便困难的症状，那么它呢主要是这几方面，首先呢是排便次数的减少，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应该是 一天或者是两到三天至少要有一次大便。 嗯， 如果超过三天还没有解大便，那么就属于排便时间的延长，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便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排便次数的减少。 嗯， 有的病人啊，他虽然说排便次数是正常的，但是呢大便的性状特别干结， 嗯 啊，出现了那种特别干硬的粪块啊，那解出来大便就像那个羊屎蛋似的，一个球一个球的，这种大便特别干结的排便，造成患者的排便困难，这个呢其实也是便秘的一种表现。 嗯， 还有一种表现啊，临床上我们也能见到，就是患者大便既不干结，而且呢大便呢也可以比如说两到三天解一次，没超过三天，但是呢排便特别困难啊，这个病人解一次大便正常大便呢也就五分钟十分钟也就解决事儿了。 嗯， 那么这种病人他有可能需要努力20分钟甚至30分钟，这样他才能把大便解出来，而且解出来自己觉得还解得不痛快啊，自己觉得肚子不舒服，这种其实也是便秘的一种特点。 嗯，好，那到底我们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可以界定三天如果没有排便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可以暂时认定这是便秘呢？ 是的啊，超过三天不解大便，这个就是便秘的定义了。 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便秘啊有很多的临床表现，我们只要满足其中之一就可以认定是便秘了，不需要比如说满足两项或者是三项以上才能认定。 对，是的。 嗯嗯，有任意一项只要您满足的话，这就基本上可以判定您是便秘的情况。也想问问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朋友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便秘的情况是偶尔出现，可能自己也没有吃什么药也没有进行什么调整，过两天自己就好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啊，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你比如说有的朋友他是因为最近工作特别忙， 嗯 啊，那个没有就是精力啊全都专注在自己的比如说工作上， 嗯 啊，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便秘就不是太明显。还有的人呢因为出差旅游， 嗯， 临时换了一个环境， 嗯， 他也可能出现暂时的大便的异常。 经常都说水土不服吧。 哎，对啊，有便秘的，有腹泻的啊，这胃肠道有一些反应啊，确实是有这样的。还有的人呢就是情绪不愉快，比如说这两天生气啦， 嗯， 吵架啦，情绪不愉快也可以造成，中医讲叫气机不和啊，肝气不和造成了胃气啊不降，大便呢不能正常的往下输布，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出现暂时的排便不畅， 嗯， 这个都是一过性的啊，通过一些情绪啊饮食啊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可以自愈的。 嗯，那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如果是这种比如说暂时偶尔一次两次出现的这种排便困难，我们说便秘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需要服药，或者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担心吗？还是说暂时性的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如果出现比如说累计一个月出现多少次，或者说一直是持续这样的情况，我们才需要对它进行干预和治疗。 偶尔出现的，如果能够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啊，饮食调整啊，甚至吃一些相关的这种有辅助作用的食品，那么改善了就不用特意的治疗，因为它也不是一个疾病。 嗯 啊，只有说长期的反复发作的便秘才需要认真的找医生来看一看，指导一下治疗。 嗯，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您觉得这个排便困难便秘的情况影响到您的生活，影响到您的日常，比如说工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找专业的医生来求助一下。 哎，是的。 嗯，偶尔一次两次的话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有一些朋友说，我以前没有便秘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最近有某一个原因引起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反正排便困难了出现了便秘，会不会我出现了一次这后面就更容易出现，比如说接二连三后面就会出现长期持久的，会这样吗？ 那就要看看引起你便秘的这种不良的因素是不是持续存在。 嗯， 如果这种不良因素比如说我们说啊工作紧张，如果长期的工作紧张，甚至有了便秘你都没有时间去排便，老憋着，那么反反复复的，这就有可能造成您真正的便秘了。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想跟您互动啊，有朋友在说这个今天是中医科的医生，想问问中医科的大夫，一般我们都说便秘是由于身体上火所引起的，想问问您，咱们中医是有这讲究吗？上火容易引起便秘？ 上火，咱们说这个人啊，他有寒热虚实的表现。那么上火肯定是出现了内热的表现。 嗯， 中医讲呢，热伤津液，那么津液不足，造成了这个肠燥津枯。津液不足嘛，那么大便的性状就会干结，肯定会出现大便的干结呀，排便不畅。但这并不是所有的便秘原因，因为、 哦、有一部分便秘的的确确是和我们说上火有关系。 是的，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我们叫做热性的便秘啊，就是肠燥热结造成的便秘，确实是跟上火有关系。 嗯嗯，那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跟其他的原因有关系。 是的， 对，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说。 好的， 先说说和这上火有关系的这种便秘的情况， 嗯、 比如说它的临床表现更多的是什么样呢？ 这种便秘的病人往往大便呀是干结成燥粪，那么有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干结成球、羊屎袋那样的那个性状，同时呢它还有一系列内热的表现，包括面红啊、身热呀，就是身上就比较燥比较热、口干口渴，喜欢喝一些凉的饮料啊、水呀、然后如果是专业的医生看呢，他的舌质偏红，舌苔偏黄偏厚，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可能还有伴随有一些比如说口臭啊、打嗝啊、食欲不好啊，有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表现。 嗯，这些都是我们说上火引起的便秘，在临床上我们怎么来分辨它哈。 是的。 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上火引起的这种便秘的情况，有很多的朋友都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和理论， 嗯， 就是和吃有关系。我们冬天吃了这种羊肉啊，甚至吃了很多的这个肉类比较多，说这些东西呢都是上火的，我们只要把肉戒掉，吃素，多吃菜，这个火自然而然就能下去，或者再配合喝点这种菊花茶什么的，这种凉性的就更好了。想问问能通过我们的饮食调过来吗？ 上火这件事儿跟饮食有关，但是呢不完全是由于饮食造成的。 嗯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羊肉啊，还有一些就是麻辣的东西啊， 辛辣刺激 的火锅啊，对呀、我们说烧烤啊，辛辣质薄的食物，这些东西确实能够引起胃肠道的积热啊。但是呢，中医认为这个热呀，不完全是由饮食来的。 嗯， 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做“五志过急化火”。 嗯， 就是说你情绪不好啊，勃然大怒，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到了极致，它也可以郁而化热。 哦， 所以呢，不仅仅是食物，大家看，情绪也可以造成内热，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最近感冒特别流行，这次的感冒是热毒为主的。那么除了这个咳嗽啊、嗓子疼啊这种表现，有个别的病人肠道积热，它也会出现便秘。 嗯。好，所以说其实这个火不光跟饮食有关系，但是有一部分的的确确是饮食造成的。 是的， 如果您有其他的这些原因再加上饮食，那就是火上浇油了。 是的， 也提醒大家，在冬季这样的一个容易出现便秘的季节，我们在饮食方面得稍微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就请周主任和我们说一说吧，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多吃蔬菜，然后呢我们多喝水，这样的话有没有助于比如说减小这个火气，减少便秘的情况？ 这个饮食方面确实是像主持人所说的，蔬菜呀、饮水啊，对便秘是有帮助的。我们说，因为随着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精细了。 嗯。 那么有很多这个就是过于精细的食物，比如说细粮、点心，像这些呢，它本身纤维素的含量，也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少。 嗯， 膳食纤维是做什么的呢？一般来说呀，膳食纤维在肠道内呢，不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掉，那么它呢，就可以形成我们粪便的一个体积。这个粪便有一定的体积，它才会刺激肠道，我们才会有这种反射，说哦，我有便意了，我需要排便了。那么如果吃的过于精粮啊，膳食纤维我们一般都是在什么里面呀？粗粮啊、水果呀、 蔬菜 呀、还有那个白薯啊、谷薯类的食物啊，还有一些海藻类的食物、豆制品，在这些里边呢膳食纤维含量多。 嗯， 相比而言呢，在脂肪里边就没有什么膳食纤维，所以你说的吃的那些油炸的东西啊，它膳食纤维含量就少。如果老吃那些精细的东西 西，我们没有便异，那么自然那个大便呢，它就会出现了蓄积在肠道内，那么就不太容易及时排出，就容易形成便秘。 嗯， 这个是这个饮食的种类的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饮水的问题。因为如果说饮水量少，那么我们这个肠道肯定会存在一个缺水的状态， 嗯， 那么大便呢很容易变成干燥的粪块，那么这样呢就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所以呢我们适当的饮水啊，对于我们软化粪便利于大便的排出是有帮助的。 看来吃咱得注意，喝水在冬天咱们也得注意哈。 是的。 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问关于这个润肠茶或者是泻药的事情。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出现便秘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一些朋友就觉得久病成医，甚至有些朋友根本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疾病。我出现了我就吃点比如说这个减肥的这种茶，他说有这种利便的功效。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喝点这种泻药，还有就是用一用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开塞露。这样的东西我就可以解决便秘的这个情况啊，我能不能不经过医生的这种判断自己直接上这些东西？ 是这样，如果这个病人是临时的偶尔的有这种便秘现象， 嗯， 那么呢临时的用一些通便的药润肠的药，那解决一下临时的痛苦，那么后面呢自己的胃肠道功能能够恢复正常，能够正常的排便，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哦，偶尔几次，一次两次没什么问题， 偶尔为之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如果是长期的需要靠通便药泻药来帮助排便，这个就有问题了。 嗯，它容易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如果是长期用泻药的话呢，首先用了泻药以后，大便肯定会非常的通畅，甚至有的病人会出现腹泻， 嗯， 那么就会造成病人的电解质的紊乱， 嗯， 啊，就是人体的体液会有一些紊乱。而且呢如果是长期的用这些泻药来刺激肠道，那么我们正常的这种排便反射就不那么敏感了。 嗯， 啊，它就是得有足量的刺激它才能进行排便反射，如果这个刺激不到，咱们正常生理状态下达不到这个刺激，那么就需要这个排便药要逐渐的升级，逐渐的加量。 哦， 那病人有可能会说，哎呀我怎么用药越用越多，离不开了，是不是上瘾了，病人会有这种反应。 嗯，好，那也就是说这样的泻药我们偶尔一次两次没问题，但是不推荐大家长期大量的使用它。 是的， 而且有可能越用这个量越大， 有可能。 那这些是药物，那比如说像开塞露，嗯，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用一些比如说这种油状的物质， 嗯， 这个我不吃到肚子里面， 嗯， 我只是涂抹的话， 嗯， 这个是不是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可以一直坚持啊？ 开塞露这个药它其实就是一个甘油，它就是局部啊刺激直肠的黏膜，造成一个排便反射。 嗯， 啊，如果你长期只必须要刺激之后你才能排便的话，这个肯定也是一个便秘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嗯， 因为咱们正常的排便应该是自行排便， 嗯， 对吧，不能是长期依靠某种刺激某种药物。 外界。 对。依靠外力来帮助排便，这肯定是因为大便长期不畅才会有这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嗯，也就是说这种我们也不推荐大家长期使用。 对。 嗯，有可能会让我们这种排便的敏感性越变越低，越变越差。 是的，需要那个逐渐的加强刺激。 嗯，好，今天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明周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关于冬季便秘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的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 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今天夜间北京市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周六北京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周日北京晴转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总的来看，本市双休日气温有所回升，周六受到霾的影响，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周日天气会逐渐好转，午后适合大伙出行。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2018年1月13日0点到1月15日24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沙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这一时段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依然在上升当中。环路方面，东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西三环北段双方向，东西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北三环北四环东段东向西方向，以及北五环的功德寺桥到建亭桥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联络线方面，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京通快速一线出城方向，朝阳北路四五环之间出城方向，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都是车多。高速方面，机场高速东直门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德胜门桥到清河收费站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方向车辆都是比较集中。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冬季天干物燥，是便秘的高发季节，尤其对于老年人，吃得多，动得少，冬天要怎么缓解老年人的便秘情况呢？天天吃素也会导致便秘吗？揉肚子、穴位按摩能缓解便秘症状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副准医师周明跟您说说冬季如何告别马桶上的挣扎。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明周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冬季究竟如何告别马桶上的挣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冬季顺利的排便不便秘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可以直接的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 我们就在一起。 那周主任，下半段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上半段最后的时候，我们和大伙说了，其实如果出现了便秘的情况，不要自己随便的用药，或者是用开塞露这样的外用的涂抹的，也不太建议。 嗯， 那很多的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哈，在跟您交流。 嗯， 有一些朋友说，既然药不能够随便用的话，那一些保健品是不是我们可以试一试呢？有朋友说，他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看到呢很多的店都在卖酵素，听说这个东西也有助于我们排便，不会让便秘产生。其实除了酵素，还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可能这个益生菌，说吃了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变得更年轻，这个活力更足，也减少便秘的情况。这两个您听说过吗？ 我都听说过。 是不是也有患者去问过您说这个有没有用啊？ 对，因为患者嘛，便秘他非常的痛苦。 嗯， 那么肯定他要是有什么方式方法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患者还是非常愿意尝试的。 嗯，那像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酵素也好，或者说这种益生菌也好，这些肯定都不是药物了。很多朋友就会说，那这些东西吃了之后应该不会像药物一样，比如说我们产生依赖，甚至越吃越多吧。 是这样啊，这个酵素这个东西呢，本身在我们临床当中它不是药物。 嗯， 啊，我们呢在什么专家共识啊指南里边都没有提到过这个。 嗯， 这个呢只能当做一个食品来处理。 嗯， 啊，酵素呢它其实是一个日本的这个词儿。 嗯， 啊，它的那个日语发音叫 koso， 是其实就是酶。 嗯， 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一个帮助催化的这么一个蛋白质啊，就是酶。那么这个酶它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这个促进新陈代谢这方面的作用。 嗯， 啊，所以呢有些便秘的患者，他吃了以后呢，他可能是对这个消化有所帮助，所以他自己觉得还好。 嗯， 但是这个不是药物，这个呢就是一个食物。如果大家觉得吃了有效果呢，就好像我喝酸奶有效果，或者我吃白薯有效果一样，那么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尝试它。 嗯， 啊，但是这个益生菌呢，确实是在我们临床当中确实是用这个。 嗯， 也可以是我们的一个药物。 哦， 啊， 它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这种保健食品了。 对，不仅仅它在酸奶里面，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成品药。 嗯，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用一些乳酸菌素啊、培菲康啊，这些都是一些益生菌的药物。 嗯， 啊，它呢确实是可以改善肠道的一个内环境。我们知道肠道里边有很多细菌啊，有这种不好的细菌、治病的细菌也有一些这个改善内环境、促进消化啊，这个这样的益生菌。那么益生菌呢，改善了这个肠道的内环境，有助于我们的消化，有助于我们对这个这个营养物质的吸收。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益生菌还是可以作为药物来治疗的。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酵素这样的一个物质，我们推荐您的是，比如说您吃了尝试过之后，您觉得有效果的话，您继续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吃酵素都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 可以这么说，这个作为一个食物来说，吃它有效果，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嗯，并不是所有朋友都有效，但是对于益生菌来说，它的的确确对于缓解便秘在我们的循证医学上是有过证据的， 有一定帮助的。 嗯，好，那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像便秘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您提到的，比如说三天，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可能六七天才排便一次，这样的情况我们再通过益生菌或者是酵素这样比较我们说偏食物类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就有点 这个 力量 不够了， 对，力量不太够了啊。我们治疗临床治疗当中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嗯， 就是病人比如说已经三天五天甚至一周没有大便，非常痛苦啊，肚子胀啊，恶心啊，食欲不佳呀，有一系列消化道症状啊，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先要解除病人的痛苦。 哦， 就是说我们需要先用一些通便的药，要把这个燥结的粪便呢先让它排出来。 嗯， 缓解痛苦之后呢，再根据病人不同的体质，比如说我们说病人有寒热虚实各种不同的症型，那么再根据他的不同症型进行有根本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叫治病求本嘛。 哦， 但是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病人的这个大便要通下来，不能那个好一个礼拜呀，甚至十天呀都不解大便， 嗯， 这样会出问题的。 嗯，其实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水库，如果底下出现了这种淤泥，逐渐这水排不出去的话，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不是先把这淤泥清除干净， 对，开闸放水， 因为这个时候来不及了。我们先开闸放水，把这个水排低了，水位降下来了，不至于把这大坝冲毁了。然后我们再找对原因，把这个淤泥清除掉，而且还得找对原因，这淤泥到底从哪儿来的呀？ 嗯， 比如说是上游冲上来的，我们可以植树造林，让这个泥巴不再冲下来，不再阻塞。 嗯 嗯，分轻重缓急。 对， 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比如说番泻叶、润肠茶、酵素，还有朋友说吃香蕉和蔬菜瓜果等等，都是有助于缓解我们便秘的情况。 是的， 咱们来排一个序吧。比如说像比较轻微的这种便秘情况，嗯，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蔬菜瓜果入手？稍微严重一些呢，我们再用一用比如说像酵素，甚至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多喝喝酸奶， 嗯， 然后再严重的话，我们就得用比如说像润肠茶、番泻叶这样的一些带有药物性质的。能这么排序吗？ 因为这个便秘啊，它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所以你治疗呢，临床治疗，我觉得单一因素呢不应该说过于偏重，应该也是一个综合治疗。 嗯， 就比如说从这个饮食结构上，我们进行调整，多吃一些含纤维素啊，含那个这个膳食纤维的这种饮食。 嗯， 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啊，润一下这个干燥的这个肠道。 嗯， 那么适当的进食一些，比如说蛋白质啊、脂肪类的食物，少吃那些辛辣的、油炸的，少吃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补充一些，就是您刚才说的，像什么益生菌呀，多喝点酸奶呀，或者是其他的有助于排便的其他的食品，这些综合起来，我觉得效果应该更好。 好，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出现便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这些比较简单，在生活当中可以调整的入手。 是的。 如果试过之后， 嗯， 效果依然不明显， 嗯， 甚至便秘还加重的话，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就医，然后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对，是的。 嗯，那比如说出现比这些便秘的情况，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我们比如说先试多久不见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医院就医。 因为这个便秘啊，如果病人确实排不下大便，有一个礼拜病人基本上就很难受了。 嗯，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一周都没解大便，该上医院就得上医院。 好，大家不要说哎呀，我已经按照医生建议的，我开始调整饮食了，这个我还得再等等观察观察，起效没那么快。您千万别再等，超过一个礼拜如果还不排便的话，赶快去医院吧。 对。 嗯，小顺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68岁了，经常没有便意，3到4天甚至更多天才大便一次，但是这大便啊并不干燥，只是排的时候呢有点费力，想问问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解决呀？他这个是不是已经是便秘的范畴了？ 对，他这个3到4天才那个有 一次 大便，甚至更长时间。那么从排便时间上来说，他已经可以诊断是便秘了。 嗯， 而且这个便秘啊，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上火的便秘，它不是一个类型。大家也发现了， 嗯， 如果是上火呢，那大便特别的干结。这个老年人呢，他的大便并不干结。 对， 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就是排便的时候非常的费力啊，有些病人人啊，攥着拳头出着汗，使大劲儿解下来，但是解下来呢却是软便。 嗯， 这种呢我们临床上也可以见到，因为中医啊治病它有一个原则叫因人制宜，辨证论治，就是不同的人啊，他寒热虚实表现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我们就要根据病人的寒热虚实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像这个病人，你看啊，他大便软， 这种病人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便头比较干，但是后面比较软，甚至排到最后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大便不成形的表现。然后呢，他还有这种乏力，排便的时候就是强弩甚至出汗。我们说临床当中最常见的是气虚便秘，就是说这个病人啊，他正气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加一些润肠通便缓解他症状的药物以外呢，最好啊加一点补气的药。 那补气的药物，我们最经常听说的应该是参，各种各样的参说有补气效果。 对，参呐、黄芪呀、像这类的中药都是有补气的效果。 所以说小顺这个朋友，如果您真的是像我们刚才周主任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建议您比如说找中医的专科大夫，可以根据您的一个状况量身给您定制一个药方，比如说我们补补气，同时呢再给您开一些有这种润肠功效的这些药物。 是的。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妈妈今年66岁了，便秘啊特别多年了，她呢一直吃素，按道理来说这纤维素应该含量不少了，但是她说一直出现便秘，这是不是因为吃的太素了，肚子里面缺油水了呀？会不会物极必反呢？ 是这样啊，所有的事情它都有一个特点，叫过犹不及。做事情不能做到了极端。对于这个膳食啊，我们有一个国家建议的一个膳食的比例，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那么在金字塔的最底层，也就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应该是像这种碳水化合物啊，米面呀，或者谷薯类的呀，这一类的。然后其次呢，要吃一些蔬菜类的、瓜果类的，对。然后再往上呢，其实是一些蛋白质啊，就是我们说的肉蛋奶这一类的。那么最上就是尖端的，用的最少的其实是一些脂肪类的东西和糖类的，精细的这种加工的糖啊、糕点呀，这个是要吃的最少的种类。那么这个为什么是这么一个膳食比例，而不是说你只吃这个素菜，只吃馒头、吃米饭，不要吃油，不要吃蛋白质，那么就说明这个比例是最合适人体的身体健康的。那么我们说前面我们讲了膳食纤维非常重要，那么这位母亲呢，她的膳食纤维摄入肯定是充足的。 因为只吃蔬菜。 对，她那个蔬菜的摄入量非常的足。那么因为有了足够的膳食纤维，那么它的粪便的体积量肯定是足够的。但是正常的排便不仅仅是要粪便有一个体积量，其实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第二个因素就是动力因素。动力因素是什么？就是说你得有足够的能量，有足够的能量使你的胃肠道蠕动起来，你的肌肉能够收缩，平滑肌收缩，促进这个粪便向下，向肛门这个排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摄入一些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啊，还有蛋白质类的东西，增加我们胃肠道的能量，增加这个动力，这个是一个动力因素。那么还有呢，就是适当的油脂，因为有适当的油脂呢，它可以减少这个粪便和肠道的这个摩擦力。所以你一点油脂，咱不说吃这种荤油，那么素油你总得吃点吧，比如说你炒菜的时候加一点油啊，或者干果啊，这些都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这样呢可以增加这个润滑。还有一个呢，就是水分的因素。我不知道老太太喝水怎么样。如果喝水少，那么即便你的这个粪便的这个体积量足够了，但是它是干结的粪便，你也不容易排出来。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运动的因素，就是说如果你运动的少啊，这个人的这个肌肉运动的少，那么胃肠道的平滑肌它也运动的少，那么它就是蠕动的慢，那么排空也就慢，所以也会出现便秘。 好，这是帮您综合分析了一下，咱们可以对照一下，找找自己妈妈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哈。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听说您是中医的大夫，特别的想让您推荐一下，这个有没有保健按摩的穴位。我们知道中医这个按摩穴位特别的神奇，有很多的疾病这医生比如说捏一捏揉一揉扎两针，这效果就特别的明显。咱中医有没有比如说针对便秘的保健按摩穴位呢？ 是有的。比如说我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配合起来呢，会对这个胃肠道疾病尤其是便秘有一定的帮助。第一个穴位呢叫支沟，它呢是在我们的胳膊上，就是我们这个 手背向上，那么腕横纹向这个肘关节方向，我们三寸。中医讲的这个寸呢，不是咱们那个拿尺子量出来的寸，我们叫同身寸，就是胖人个子高的人，他这个寸呢就长一点，小朋友小孩那么这个寸呢就是短一点，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度量的这个寸。那么向上量三寸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就是把四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四指啊，一侧呢按在这个腕横纹上，然后另外一侧呢就是这是腕横纹的宽度，就是一个三寸。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手掌和胳膊交界的地方作为起始点，然后呢用四个指头并拢了， 对， 从这个地方往上量 量三寸，然后具体的位置是在这个中点，就是两个骨头 中间有个凹槽这地方， 对，两个骨头之间啊，三寸两骨之间，这个点叫支沟。那么进行按揉，可以按揉30次，左侧右侧各有一个这个支沟的穴位。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是按压往下按，还是说我们顺时针逆时针的这么揉？ 就揉就可以了，按揉 顺时针逆时针都行。 对，按揉就可以，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呢在腹部啊，在我们的肚脐旁边。肚脐旁开是2寸，两寸怎么量呢？就是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个指头并齐，那么它的横宽就是这个 两寸，等身寸的2寸。 对，就是2寸，然后就是肚脐旁开2寸这个位置啊，我们进行按揉，也是双侧都有对称的。 这个也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没问题。 是的，然后进行按揉也是按揉30次。那么这两个穴位呢，配合起来对于便秘啊，对于胃肠道疾病有一定的帮助。 好，那这两个保健的穴位推荐给大伙儿。可能刚才周主任这个讲的有一些朋友说我没记下来呀，我找不到啊，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为大伙儿录制了这个小视频，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关注一下，我们会在明天的推送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小视频推荐给大伙儿，大伙儿通过视频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周主任怎么教大伙儿找到这两个穴位，您跟着做，每次呢大概是按揉30次。 30次。 那一天比如说揉几次，早晚各一次，还是说一天一次就行？ 一天揉1到2次就可以。 一天1到2次。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我们缓解便秘的情况。那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比如说喝蜂蜜水有没有缓解便秘的效果呢？其实关于喝蜂蜜水我真的听说过，就说早晨您空腹的时候，这个时候先喝一杯蜂蜜水是特别有助于排便的，能够减少便秘，是真的吗？ 本身啊这个蜂蜜就是一味中药。我们说中药可不都是苦的哦，中药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口感很好的，比如说蜂蜜啊、大枣啊，这些饴糖 什么的， 对，这些都是中药。那么蜂蜜它的作用其实就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适当的喝一些蜂蜜呢，对于改善便秘是有帮助的。我们早晨起来，因为经过一宿了，那么肠道整个消化道呢比较干燥，喝一杯温的蜂蜜水肯定是对这个胃肠的蠕动啊，胃肠这个干燥的环境以及这个便秘会有一定的帮助。而且为什么早晨喝蜂蜜水的效果会更好呢？因为我们讲啊，中医的这个12个经络跟12个时辰是相对的。而且它的这个相对的，如果是正好这个时辰是这个经气血最旺盛的时候，你用药，那么它的效果是最好的。早晨卯时，就是5点到7点，我们讲这个时就是子丑寅卯的卯。卯时的时候，其实它相对应的就是大肠经。所以你早晨起来喝一杯温的蜂蜜水呢，其实就是帮助大肠经来运行。所以对这个时间，对这个便秘有一定的帮助。 看来这蜂蜜水确确实实是有效，但是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效果好的话，咱得把握时机，早上的5点到7点， 对， 效果会更好一些， 是的， 事半功倍哈。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便秘的话，是不是和我们的排便习惯也有关系？如果每天没有天天排便的习惯，我也需要每天固定的时间去厕所蹲着吗？ 这个便秘肯定跟排便习惯